嗱，講呢個黃絲經濟圈呢個問題，都係大家今日去到今日已經係我又唔可以講話茶汤濫調啦，但係就通街都講啦。咁我就覺得感性少少嘅，即係第一樣嘢咧，我參與呢個圈子啦，即係講緊話介乎喺社運界或者呢啲即係比較另類嘅呢啲生活圈子入邊咧，都十幾年啦。好多人都睇化曬啦，就係、是、初頭滿腔熱誠，哇，搞個社民聯，哇，或者啊咁多人即係可以一齊嚟嚇，人才仔仔喎。咁但係搞冇幾耐之後，你發覺咧就好多問題嘅。就是、大家嗰個教育背景唔同啦，大家做事嘅方式唔同啦，利益關係開始出現啦，嚇、啊，有啲人出中意上位啦，機會主義就喺度啦。咁你搞家就會化嘅。咁如是者咧就。大大小小的例子都很多，所以 我近年咧我就即係嗰啲嘢咧我就唔掂嘅，完全。但去到黃絲經濟圈呢個問題咧，我就覺得咧，即係以前嗰個經驗，無論係點咁即係唔開心都好咧，呢次係 都要做， 要做嘅。咁 我首先講啲唔開心嘅嘢先，而家我幾肯定喺黃絲經濟係會繼續發生嘅。你好多人會攞呢嚿嘢我嚟去。 做一些私利的事 尋找私利，即舉個例子，譬如溝女啦、溝仔啦、賺錢啦、上位啦、打擊啦，或者 打擊敵人啦、 打擊敵人啦，或者是部署選舉啦，很多的很多的，會有很多的 部署。 咁另外一樣嘢就是嗰、那個 concept 本身都不是咁易嘅。最大的問題咩？就是你黃色經濟圈，大家不要錯誤理解，就是一個大家圍圍圍，即係話你幫我，我幫你。因為點解大部分其實是小型企業嚟嘅？如果你要做呢個黃色經濟圈，你要佢延續到落去咧，你係要嗰個圈子本身要有生產力嘅增長嘅。即係生產力增長，如果講得具體少少，就係話你做啲嘢出嚟係有啲新橋，係會令到啲人佢做得做嘢會做好啲、做快啲、做平啲，同埋最重要一樣嘢係創造到就業機會。創造就業機會不是話啊，嗰間餐廳我明明是蝕的，我都即係夾硬即係去科税出嚟嚇、啊，當做善事咁做。當做善事係再另外一樣嘢嚟嘅。佢要做一樣嘢就係黃絲經濟圈最理想嘅就係你做咗經濟圈之後，嗰門生意係做大咗，請多咗人。 即係我並唔係嗰檔嘢賣豆腐出名，原來臭嘅，咁我都去夾硬幫襯，唔會咯。 唔係呢樣嘢， 唔係呢樣 咯。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咧，嗰頂咗三個月嘅啫。 所以我就係講係，其實我都講就係我哋依家賣 video 一個就係黃絲經濟圈嗰個批相，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推一推啦。我都陣間會分享翻過嚟啦。就大家可以去翻我哋 Facebook 嗰度咧，就係、是、分享翻啲黃即係黃絲嘅店啊，或者未必要食肆嘅、可能喂嗰間教會可能都係。都是政治理念相同的，咁都可以介紹一下，或者藝術品啊點都好，或者我嚟緊都會介紹一個女仔會係做啲蛋糕，會係個收益會有若干嘅收益會係幫啲兒事嘅咁樣，咁我都會上嚟做一下啲介紹咁樣，即係成壇嘢會係咁樣。咁所以我亦都講就係話，喂，就算我並唔係動咗一支旗，動咗一個品牌出嚟。黃絲生活圈我哋講黃絲生活圈未必要真係，哇！可能我係一個神主派式咁喺度，我做個認證冇嘅，即係大家喺度做一個交流。 係啊， 而我哋亦都會用翻我代台長身份，因為我哋都會搞網聚噶嘛。 嗱，以前我就好少搞嘅，但係今次之後，即係譬如話，因為我月底我去歐洲啦，咁我翻嚟就開始搞噶啦。係 啦， 咁搞嗰個具體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第一樣嘢，你而家需要有班人去聚腳。佢聚腳就係大家交流資訊，譬如話我有啲生活上嘅疑問，舉個例啦，譬如話我要揾醫生，咁第一樣嘢邊個醫生適合我啦？第二呢個醫生本身係唔係喺嗰個理念上同我哋依家接近嘅？咁如果係兩樣嘢都夾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形成一個網絡喺度，咪就係、是、有啲咩事嘅時候。我唔使抄啦，我唔使再去有一個疑問喺度，就係、是、我應該揾邊個人啊嘛。咁、當然呢個好理想，因為點解咧？頭先我已經講過咧，就係、是、你行落去咧會好多矛盾嘅。人多一行埋咧，自不然會產生一啲人際嘅問題喺度嘅。 尤其是喺激進派嘅世界上 面，因為大即係好坦白同大家講，喺呢個圈子入邊嘅人咧，其實好多都係社會邊緣人，好多都係騎呢人嚇。 唔 係我呢、 這 個 嘅、 啊，我唔係去醜化你，而係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你一個正常嘅人咧，你有咩求啫？你咪去做一份正常嘅工，係咪啊？去過一啲正常嘅生活。咁如果你唔過正常生活，就係、是、當然你睇下被逼啦，被逼嘅原因就係你 fit 練唔到嘛。第二個就係你主動選擇啊嘛，係嘛？咁兩個都可能係出現咗一啲就係、是、基本上同個社會主流係唔夾嘅。咁唔夾原因就係性格嘅問題啦、思想嘅問題啦、行為嘅問題啦。咁於是乎喺呢個圈子入邊咧，好多人大家其實一行埋咧，大家都即係做嘢方式都會產生矛盾嘅。 呢、這個圈長年累月鬧交 嘅，鬧交嘅係啊，所以就唔好、啊、我哋就唔會諗得好理想化嘅。 通常邊個圈唔會鬧交咧？啊，白鴿黨嗰啲就閂埋門鬧交嘅。你睇下你啦，周庭嗰啲言論就知噶啦。尋日係咪先？ 佢唔會公開做嘛？ 係啊，佢唔會公開做。 佢唔會公開做嘅原因係咩咧？大家有共同利益嘅呢個咁嘅大嘅。方向喺度啊嘛，咁、但係如果冇利益嘅時候，咪大家咪爭咯，爭咪有利益為止咯，係嘛 ？OK， 好啦，咁所以咧第一樣嘢唔好理想化，但喺而家香港呢個形勢入邊咧，就算有咁嘅經，即係咁嘅不愉快經驗咧，我哋都要去做，係 make sure 咧就係大家凝聚到一個、一個群體出嚟啊， 係啊， 呢個群體咧就會俾到壓力嗰啲建制入邊嘅既得利益 ，OK， 咁建制利益就唔係講政府啊。 我直頭再直接啲添啊！尋晚我直頭話你根本黃絲經濟圈就係反共， 係啦，就係反共啊， 就係反共。 咁譬如俾到咩壓力咧？嗱，一你具體睇到啦，就係 TVB 啦 ，TVB 佢賺少咗好多錢啦。如果再加埋佢啱啱佢買咗呢個星美嗰單，即係呢啲可換股債券咁啊，今年撲街啦，係嘛？咁我就覺得咧，即係初頭你去針對嘅時候咧。啲藍色企業你唔可能每一個針對嘅，但係如果有一兩個龍頭冧咗咧，成件事就會出到嗰個效心理效果出嚟，就係、是、你真係推冧咗佢嘛。特別係 TVB 佢揸住一個好即係仍然係到好多人睇嘅即係新聞嘅報導嘅節目嘛。 所以最慘一樣嘢咧，係你要認定一個目標。其實依家個目標係好鬆散嘅，其實目標得一個，共產黨。即係唔好成日邊度亞 TVB 咧大財團點咩記得你即幾咩得你即佢受共產黨指示嘅。 唔係因為如果後者咧，你就涉及另一個問題就係左右嗰個問題嘛，就係、是、你變咗反資本主義嘛。咁而家唔係嘅，講得好清楚。 而家唔係㗎，所以係黃絲新聞。 所以我一講第一樣嘢就係嗰嚿嘢要賺錢嘅。佢賺錢唔係純粹話錢，佢賺錢嗰個係創造到就業機會出嚟嘅， 係營運到啊，亦都可以同你講係根本係集住咗做一個疫區、做咗疫區啫嘛，我抗拒你全部共產黨有關嘅產業。 嗰個學術上邊嘅術語就係經濟主權， 係啊， 經濟主權。即係我唔係俾你呢個冇掩雞籠，咩你入嚟就搞得我嘅。 呢一個係內戰式嘅經濟制裁咯。 唔係，咁又唔使講得咁咩嘅，你保護主義啊， 係啦，冇啊，呢喂呢 一定程度嘅保護主義啊，係主動去做嘅，就唔係話透過法律去做， 即係人，即係人， 係人為 人為嘅經濟制裁咯，呢啲就 人為嘅保護主義。咁你就唔需要同我拗嗰啲保護主義嘅自由主義，因為實際上冇自由經濟香港。如果係自由經濟咧，個地鐵咧就唔會搞成咁樣嘅 ，OK 嚇，佢唔會。主動在十點鐘收工嘅 ，OK， 咁有錢賺你又唔賺啫 ，OK 係嘛？嚇，佢唔會走去即係放啲警，即係啲警員走去揼啲乘客噶嘛？因為咁係令到佢嗰個收益下降噶嘛。咁唔好同我講呢啲即係自由經濟，因為而家唔係呢個情況啊嘛。 冇啊。 好啦，咁究竟而家即係可以做到啲咩嘢咧？咁樣嗱，我哋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是，大家唔係單止去諗嗰個黃絲經濟圈呢樣，係黃絲生活圈。咁頭先發我提到就係、是。譬如宗教問題啦，嚟緊去間教會，嗰間教會就無論係港島嗰個以至去即係參加崇拜嘅人咧， 冇曬， 佢都同你唔夾嘅。咁你係咪有少少困惑就係、是，喂，我係咪要退出教會咧咁啊？咁其中一個可能嘅方法就係、是，以你去定我一啲啱你嘅教會，但係你唔知係邊個啊嘛，係嘛？咁我哋咪嘗試去搭呢啲網絡咯。咁所以其中一樣嘢好簡單，即係亦都好易做嘅咩咧？就係、是、我哋即係將一啲生活上嘅網絡去推廣俾大家。即係有陣時候你唔知噶嘛。譬如我哋提過好多次啦，你用一張八達通，你搭一次地鐵，你就間接去幫助咗呢個建制。 如果你肯拒絕呢樣嘢，就係你話到俾地鐵聽，你而家去處理嗰個621同埋731嗰個問題，或者以後嗰啲問題，你係得罪咗消費者，即係你得罪咗個顧客，咁你就要得到相應嘅懲罰，即係你要俾到呢個 message 佢，係嘛？咁喺全部嘅生活圈子入邊咧，其實都充斥咗類似嘅例子嘅，只不過有大有細啫。譬如話某茶餐廳嗰、那個掃地個嬸，佢走去開咗電視鬧嗰啲個示威者。其實我係聽過調轉嘅，我聽過就喺我去一間就係嗰個企堂同嗰、那個柱同埋個清潔阿嬸嗌交，個嬸就撐嗰、那個撐示威者。那個個柱就去支持政府， 個阿嬸就黃嘅，個柱阿藍嘅，係咁得啦。 呢個經典嘅例子嚟嘅。咁、去到茶餐廳呢度，我哋可以做啲咩嘢咧？咁樣，咁我提過啦。而家你去做嘅就係你要令到喺茶餐廳入邊播緊 TVB 嘅，你叫佢轉台。 係咯。 嗱、呢個你唔需要用一啲好強硬方法，即係你唔需要用一啲好掘泥做嘅方法。 所以去到呢度咧，嗱同大家講，嗱你所以你唔怕煩嘅，我冇乜所謂。你哋有呢啲啊，即管轉貼喺 Facebook， 即係喂發生咁嘅事喎，呢一檔嘢咁樣，你哋都可以講。但係當然我哋個 page 係唔會去評論佢究竟喂，即係喂咁大佬，佢可能有四個廚房都係黃嘅，有兩個廚房。我哋唔會計呢啲數嘅。你哋大家睇下，喂嗰檔嘢食過，喂個掃地阿姐就黃嘅，咁你食就食，但係一個柱就藍嘅，你諗下自己諗，即係會係做呢啲咁樣。即係我想講就話，其實你係要保持住呢個態度咯，你係保持呢個態度就反共嘅態度嚟。你根本依家就係、是、你和諧生活圈就係你認清楚反共呢件事得啦。 喺生活細節上面反共， 係啊， 即係唔係講一啲大嘅道理，而係你話生活實踐上，你去做每一樣嘢，你都推進到。即係無論嗰樣嘢嗰效果幾細，你喺推進緊呢個運動向前。 所以亦都認清我自己啊，即係推我係好中意推反共呢一樣嘢。我自己亦都係一個幾反共嘅人啦。即係可能我受某啲人影響啦，係咪先？咁但係我就係、是、即係我就覺得你要認清楚就話反共定唔反共嘅啫。依家 咁但係你反共定唔反共，你好多時你唔係簡單直接去講噶嘛。有啲做法， 你冇認清到個嗰、那個重點同埋個目標喺邊度啫嘛。 舉頭先譬如嗰個八達通個例子啦，咁你八達通點解你會聯想到會反共咧？呢、這個就牽涉到頭先我哋第二節講個所謂 高大數據 啊，高科技監控社會同大數據嘅問題。 係啊，你唔係諗住哦，我唔用八達通佢會蝕錢嘅，唔關唔係呢樣嘢嘅，唔係 咁。但係有啲即係都幾多人佢哋未去睇到呢個關係啊嘛。咁我哋就喺嘗試就係透過呢、這個咁嘅黃色生活圈，我哋即係去講出呢啲關係同問題所在。咁我大家都知道啦，琴晚就阿邱騰華就上 Facebook。咁就去講咗呢個黃色生活圈，即係黃絲經濟圈咧，就黃絲經濟圈咧就唔掂嘅咁樣。咁呢個刺激好多人咧，今日就走去即係講呢個問題啦。咁你再行落去咧，其實呢、這個形成咗一個大嘅辯論嘅，即係大家去討論一下就係呢個黃絲經濟圈咧，佢可唔可能先？咁但係如果你睇到咧，事實上係可能嘅，係做到嘅。 佢咁樣即刻突個龜頭出嚟講嘢已經知啦，你都寫咗篇嘢啦，劉翔。 係啊， 即刻，咦中喎、啊！今日你網上面都即係未有交通意外之前都炒係炒呢單嘢啦，一路都係炒緊啦，就喂。中咗喎，即係黃絲生活圈呢一樣嘢，黃絲經濟圈係擊中咗共產黨嘅要害喎，咁樣。 咁我哋暫時未知道佢哋自己擔心係咩啦。舉個例，譬如話，喂，你可唔可以搞到佢其中一啲即係國企冧檔啊？ 你咪旗艦，即係嗰啲旗艦，你咪無線咪第一時間搞掂咗先。你唔好理佢，可能自己投資失誤定點啦。 唔好理佢，唔需要理嗰、那個。 你唔好理佢啦。總之咪明顯地啲。 第一，佢廣告真係跌咗。 你等佢啲廣告商有明確，喂，你曹永廉你已經知啦，睇曹永廉出嚟即刻要跪低。呢一樣嘢已經係話俾大家聽，究竟喂話翻俾啲所謂藍絲講，究竟發生緊咩事？ 好啊，咁最後咧，我哋想講，即係我哋具體可以做啲咩嘢啦咁樣。咁咧就因為譬如話我哋做網台咁樣，好多時我哋都聚到眾啦，即係會有一啲朋友話起碼認識你咁樣，或者你搞個活動佢會嚟，唔好理幾多都好。咁我覺得咧，即係喺呢度可以作一個起點嘅，起點就係、是。 即係大家有一個接近共同的信念，大家就可以交流自己個生活上邊嘅心得同埋經驗。 嗯， 因為大家嚟自五湖四海嘛，譬如有啲人做做財經嘅，有啲人做 art 嘅，有啲人教書咁樣。咁你就大家可以匯聚埋，就係當有啲咩生活上面嘅信息嘅時候咧，可以交流。譬如舉個例啦，譬如話你知唔知道而家有喺小學入邊有幾多學生係講普通話嘅？ 嗯， 即係我哋係需要啲 stat 嘅。 嗯， 啊，我哋唔係需要我唔係要個政府俾我，我係要嗰、那個。真係喺個行業入邊嗰啲人講到俾我聽，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逆轉到，或者去令到呢個趨勢可以停止啊？又或者譬如係邊一區最多呢啲大媽跳呢啲大媽舞嘅？ 大媽舞 啊！大媽舞嘅，咁我哋又要知嘅，我要知嘅原因唔係真係 stop 嘅，而係話你要即係等於頭先我哋提到嗰、那個。你要儲嗰啲大數據，你要知道邊一區發生緊啲咩事。咁知道邊一區發生咩事咧，其實有啲咩好處咧？就係、是、當有啲咩嘅即係活動嘅時候咧，你知唔知道你唔應該去嗰區？明唔明啊？ 我去到咁 detail 就 唔係揸做到噶，唔係揸做到噶，但係唔係可以慢慢做嘛。即係你慢慢會形成到一個，即係話你對香港認識多少少咯。就不是話你淨係知道你自己嗰度發生咩事，係嘛？你要知道即係成個香港發生咩事嘅時候，就易於你去針對性去反抗而家發生緊嘅趨勢啊嘛。其實趨勢而家係逆轉咗喎。嗱，大家去睇睇啦，就係出年啊，即係嚟緊好快啦。下出年啊，嚟香港大學讀書嘅中學生會幾多？你係即刻睇到嗰、那個。今次呢個運動嗰個效果嘅嚇， 如果少咗好多，咁啊，即係對比我哋香港嚟講，又有香港人有著數噶啦，係 啊， 係咪先？即係就算你嗰啲配額你冇加翻俾香港人，你至少外國嗰啲嚟都好啲啊。但係喂，話分兩頭啊，有唔少報道都係啲大陸新友份幫手。 嗱，我對呢個問題我有咁睇法嘅， 嗯。 我哋而家去保護，我哋而家去保護嗰個，唔係一個純粹民主嘅問題，係我哋呢種文化問題。嗱，即係有啲人會反駁就話：，喂，佢哋落嚟都支持民主噶嘛？但係佢哋一落嚟多嘅時候，將來嗰個社會就大家講曬普通話噶啦，就唔係講廣東話寫正體字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唔係一個純粹民主嘅問題，呢個係香港本土文化嘅保護嘅問題嚟嘅。所以這個不是跟一般人，我不同一般人的看法的，你一定要 guarantee 到有，即是現在我們這種的生活方式，我們這種的文化，是仍然保持在香港的 majority 那裡，即是那個大部分 那裡。那就重點得。 不是，因為很簡單，將來如果即是大部分人講普通話，大部分即是殘體字，那就有民主咯。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在政治上屌贏咗先至做到區隔㗎，首先85個要停啦， 係㗎啦，係啦， 先啲喂， 因為嗱頭先你講嗰個論據就係、是，你可以假設一樣㗎，嗰85個落嚟係支持民主，係 啊， 或者佢今日唔支持民主， 跟住啲大學學校嗰啲教育嗰啲方針要改曬佢啊，大佬，依家唔係㗎嘛，依家調翻轉，即係我哋擔心緊嗰樣嘢。 其實頭先你講嘅就係當年2014年嗰時反對，即係 依家已經發生緊㗎啦，其實台長即 係、你落得嚟，你六四燭光晚會，你就差多就係俾香港人同化，其實唔係啊嘛。 都話依家有小學生，香港出世嘅小學生、啊、互相交談都用普通話交談，咁咪係咯，出現緊啲啊嘛。 起碼你要知道呢種咁嘅社會現象先。 所以你話，所以點解會話係黃絲生活圈而唔係黃絲經濟圈咧？因為我哋黃絲生活圈係會推動埋廣東，即係廣東話嗰個咩㗎嘛？ 全部就係我哋固有嘅生活方式同埋生活價值。係 啊， 呢種係以語言同埋嗰個即係文字作為第一個基礎嘅。 係啊， 即係你冇同我講話。他哋更多移民落嚟咧，佢哋都係支持民主嘅，或者佢而家唔支持民主，佢將來支持民主。不過有咩用啫？到其時全部都係講普通話，全部都唔係真正香港人嚟噶嘛。OK， 咁呢個大家即係要記住啊。咁跟住落嚟係咩咧？就係其他另一個例子啦。譬如咧，做投資銀行入邊嘅，而家你仲有幾多香港人？前兩個星期，交通銀行俾人炒咗啦， 咁就話喂，而家呢啲位唔係俾香港做，係俾即係中國人做嘅咯。咁究竟呢樣嘢本身佢喺嗰個圈子入邊發生得幾多，同埋點解會咁樣咧？係嘛？佢憑著啲咩可以做到咁樣咧？咁另外一個好緊要咧，就係我哋其實都要 check 嘅，就係究竟有幾多表面上係香港嘅企業，實際上是中資機構嚟。 嗯， 有多個名係掛住，實際上唔係嘅。 嚇、 啊、其實已經賣咗去嘅。啊，咁我哋要知道，因為點解呢個牽涉到就係話，譬如你將來你要去選擇。我哋要去支持啲乜嘢嘅本土經濟嘅時候，我知道邊間真係本土，真係由香港人去做咯，同埋佢嘅政治取向係點樣咯嚇。咁、啊、呢個係即係好需要大家去努力咯。 即係呢一個即係日後大家唔使講話，哇！將啲問題政治化，唔係將啲問題政治化。 咁你根本係政治化㗎， 一定係政治嚟嘅，屌依家 嚟㗎嘛。 即係我亦都想嗱，我哋現階段香港人最有力嘅嘢就係用個經濟。經濟 其實就不是的，其實就多些勇武的行為，即係頭先你提到個謀民的諗字咧，咁就會翻。 所以我咪同你講話現階段就得翻呢一樣咯，大佬。 咁個問題就係、是、你嗰邊搞唔掂啊？咁你呢個月開始就係開始即係謝謝地嘛。 你講出口呀，我就唔敢講出口啊。 唔係謝謝地咩？咁呢個係客觀現實嚟。 咁唔係都有 人。你承唔承認先？ 我覺得即係冇之前咁犀利啦，即係話翻兩頭，咁你同我都冇出去特做，咁啊亦都唔可以亂亂咁。 係咁樣，我呢個 咁當然分析嚟講啊，真係會靜咗落嚟啦，大佬即係亦都唔使好客觀噶啦，我直頭講到係焦土派土崩瓦解啦， 係啊， 即係。咁當 勇武派退場啦，你可以 又未，即系未系完全退場。即系我一最怕嘅就系话，即系我最怕和李飞再抬頭啫。即系， 但系呢个机会好大咯。 即系我唔系唔妥和李飞啊，你太过偏，但系我唔识讲啊，大佬。早排仲有人喺网上面搞咩接子接汽油弹啊？ 哦， 接子汽油弹。我都屌係咪平行時空咧？屌上兩個禮拜仲抌緊真嘅，依家你走去接翻啲紙嘅，即係發生咩事咧？嗱，我即係嗱，你如果你要我講係咪退緊，咁我覺得真係退緊啦。你無啦啦將啲咁嘅事交化， 唔係㗎。你如果你以我哋歷來嘅經驗都係㗎，你一靜落嚟， 係啊，那個 cycle 係咁去㗎。 一靜落嚟就 roll back 㗎嘛， 係啊， 即係所有呢啲即係交嘅嘢就一定係出嚟㗎嘛嚇。咁、啊、如果你喺咁嘅情況之下，你不再撐起這個黃絲經濟圈或者黃絲生活圈，那個運動本身就會 你轉了黃絲生活圈，它繼續 就繼續持續下去， 是啊，是那是得回沒有，到時整個運動得回沒有示威扔汽油彈畫面， 你全部轉了黃絲，是啊，你全部 肯去做的， 還有你長期做的黃絲經濟圈呢，你有一個能力說服人，因為你不需要 take risk 嘛， 嗯， 政府咬你不到喎， 係啊， 佢催你唔漲 喎，我係中意食龍門啦， 係啊，我催啊，我係唔睇， 屌你，喂你咪發展到去龍門冰室門口拉人咯， 係啦嚇，即係嗰個好處就係 咪咁樣啊？你話發展到咁樣先，咁啊怎啊勁過東德噶咯喎？ 咁佢亦都做唔到呢樣嘢，係咪先？而家完全冇呢，即係如果你睇佢講咧，佢完全都冇咁嘅能力條件去做呢樣嘢啦。 你冇啊！如果真係噶，你為你做到啊，可能勁過呢100萬人出嚟抌汽油彈噶個效果。你不如 其實咧，所有嘢都係嘅。你話如果係和李飛咧，都得噶，因為呢個係以前講嘅事咧嚟嘛。你個和李飛講到係300萬出嚟，和李飛嘅真係，咁佢真係驚喎。咁但係你而家唔係啊嘛。你永遠都喺嗰、那個即係嗰個樽頸嗰度就停咗落嚟啊嘛，咁所以我哋就要即係諗啲方法，就係要 係啊，即係我唔係話喂，唔係話反對你哋激進，我從來冇反對過，我從來我 Facebook 嘅言論同埋喺度， 你應該咁講， 我都係嫌你哋唔夠激進嘅啫嘛。 大家如果齊心去做一樣嘢咧，其實咩手段都做到，即係咩手段都會出到效果。 咁但係 喂，咁唔係啊嘛。 咁但係主觀出嚟嘅主觀嘅事實就係話喂你。真係喐手嘅激進係唔夠人多噶嘛？個比例一定係呢個真係事實嚟噶嘛？大佬，我唔係詆毀你哋。 不過 你唔好誤會咗我詆毀前線啊！呢一樣嘢係咪先？ 不過同2014年咧已經有好大嘅進步啦。 即係所以我同你講啦，可能會係逐級跳咯，即係可能今次運動我慢慢平息咗，或者喺度即係喺個潛伏期，即係會喺個潛伏期揾養期好耐。咁你會做啲乜嘢？喂，屌咪用黃絲生活圈、黃絲經濟圈嚟養住個戰啫嘛。 黃絲經濟圈同埋黃絲生活圈，佢行下一步點樣咧？就是、不合作運動。 系啊， 咁嗰個就而家未係去到、那個。 其實關不合作運動事噶啦，已經黃絲生活圈已經。 不過大家唔中意用呢個名去講緊咧，就係、是。但係不合作運動咧就唔同頭先嗰個，不合作運動咧比較係咩啲咧？即係比較摧毀性強啲嘅。但係黃絲經濟圈同埋黃絲生活圈咧，我強調好多次啊，佢後邊係要有一個經濟增長同埋增加就業機會嘅因素去配合嘅。 嗯。 你而家唔係做善事啊？你做善事咧，你唔頂得幾 耐？我都之前都提過啦，即係唔好食就唔食噶啦。 係啊，你唔係講話哦，因為佢係黃絲，佢咧就老鳳要幫襯佢，佢一定唔得嘅。 嗯， 佢好食，而且佢又黃絲咧，咁我哋先至去做呢樣嘢啫。咁究竟呢樣嘢本身難唔難求咧？咁啊，真係一個疑問嚟嘅。不過除咗呢樣嘢之外咧，而家首先第一樣要做咧，即係呢個係戰略上嘅問題係咩咧？就唔只係要去撐黃絲，係要令到藍絲冧。咁點解係咁樣咧？因為你藍絲冧咗咧，你先可以降低到嗰個地價，即係嗰個租價。 唔係啊，你要藍絲冧埋， 冧埋， 我哋先成功啊！ 係啊， 成功嗰個依家藍絲阻鳩住 啊！係啊，佢喺度個位，佢食住個位嘅，佢就翻咗個位。 尋晚啊 ，Red Fish 啊，激進啲，即係我用喪屍嚟到做比喻啊！尋晚喪屍病毒，即係你藍即係。即係喂，究竟有班人中咗喪屍病毒，你用疫苗救佢啊？定係快刀亂麻殺 Q 咗佢快咧？ 梗係殺咗佢快。 咁殺咗佢快，咁爭在你只不過你哋揀邊一度嘅啫。即係喂，你藍過嘅，你轉黃都唔得，屌冇噶啦，落一集㗎啦，冇得變㗎啦，殺你哋㗎啦，咁樣咯。就係咪先？即係或者有啲人佢天生有抗體嘅，佢由喪屍變翻咁正常。 唔係咁有啲意外因素嘅， 係咪先？ 唔係話咁即係咁。 咁爭在你，因為最終期嘅目標就係你完全係藍，即係藍絲企業啦嚇，即係冇曬，或者即係無線真係跪低曬，完全跪低曬。 因為佢跪低咗，或者佢冧咗先，有空間俾另外一啲電視台上。 呢個係個革命嚟嘅，亦都可以話。 咁我自己用嗰、那個即係講 即係點喂 講好多次啦、啊，就係你要改變而家呢個香港的經濟結構、 啊。喂，即係汽油彈你哋唔撚夠膽抌落，咁、啊、不如屌你真係屌行過隔離啫嘛，龍門同紅磡隔離啫嘛，即係嗰度排下隊咁啫。喂，排下隊你哋都唔願嘅，咁屌講閪咩？咁啊真係翻去接自己汽油彈啦。 係啊，咁啊差唔多咯，係咪啊？ 差唔多噶啦。 咁啊，禮拜我哋做唔做啊？ 下禮拜做唔做 啊？ 做嘛，系行唔系？我唔知你几时走，唔系咁都讲埋嗰个 event 啦。如果仲有你啊，欧洲翻嚟先咩啦？ 我翻咗翻嚟先啦，因为 系啦，咁都要啲时间筹。 其实可以咁快，即系可以好快嘅，但系咧，即系你搞先啦。咁我就一月中翻嚟之后咧，我就部署一个比较稍微大型少少嘅。 哦，咁样 就即系去揾啲朋友翻嚟 show 下啲意见，就系呢坛嘢。點樣搞到好似頭先我哋嗰個主觀願望希望咁樣嘅？第一樣嘢佢唔係做善事嘅，第二樣嘢佢可以令到啲男嘅要受到懲罰。我唔應該講懲罰啦，佢要收到個 message， 係俾個信息佢哋， 俾到個信息佢哋嘅嚇。同埋呢樣嘢本身咧，我哋係要增加我哋自己呢個圈子入邊嗰個交流個。嗰、那個信息嘅能量、啊、就呢三樣嘢嚇，咁啊差唔多啦，咁啊喺度祝大家咧就聖誕快樂啊！就2020就快到噶啦啊！ 好快， 好快嚇！ 今晚又話取消初二煙花啦， 取消。佢唔取消，佢冇今年煙花特別少， 今年煙花冇曬啊， 係冇曬啊， 冒命啊放緊煙花 ，OK， 咁啊證明係。都仲係有咁嘅呢個運動仲有佢嘅 進步嘅空間 嘅進，即係嗰個效果喺度嘅，佢真係起碼令到啲嘢冇錯啊！ 冇咗啊！真係勁！ 好，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